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露，欢迎您的收听。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三大股指齐下跌，沪指下跌 1.14%。 我国将对境外机构免征3年境内债券市场利息所得税，从9月1号起缴纳车辆违章罚款将发生重大变化。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现阶段下国债、银行理财您更看好哪个。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来看股市，今天开盘两市小幅冲高之后一路震荡走低，创业板指数大跌一度超过 1.5%， 行业板块几乎全线受挫，仅共享单车板块飘红，网络安全、通讯设备等科技股成为杀跌的主力军。截至收盘，沪指收于 2737.74 点，下跌 1.14%， 深圳成指收于 8552.80 点，下跌 1.45%， 创业板指数收于 1457.92 点，下跌 1.57%。从盘面上来看，水泥、网络安全、数字中国居板块跌幅榜前列。接下来我们连线北京天河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陈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您怎么来看今天大盘的下跌？ 好的，市场呢在上周，然后22、23、24，我们当时有个预计，就是说是一个时间窗口，它之后呢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循环周期。这个周期呢是往上往下还是横向震荡呢？这个由基本面来决定。这个周期呢大概有这个5个高点，就是说冲高啊，前这个周一呢冲高过一次，现在回落下来就形成了一个第一个高点。那么下面第二个高点就是说它第一不创新低再起来创新高，那可能这个趋势呢它会在往上走。但是呢这个到底是怎么走，横向向上向下，其实还是由基本面来决定。 我们看一下基本面。基本面呢，首先从资金面来看，现在应该说从七天的国债逆回购来看呢，利率变化不大，应该说资金面还是比较正常的。同时呢，从风险偏好的角度来说呢，其实大家在前期是有一些对政策利好的预期的，但实际上呢，后来没有出得来，所以这一块呢，可能大家是有一点这个偏走平的吧，赵老师哈。现在呢，但是呢，未来应该有良好的政策预期，这个周一涨啊，本周涨应该是跟这个有关系。我们了解，可能在十一月份，比较晚了，远期可能会有这种利好的政策的可能性的存在，但是呢，近期可能还不会马上见得到，所以这个打分的话，应该也是一个中性的一个打分。另外一块呢，就是我们说的企业业绩，业绩呢，现在三季报还没有开始，因为三季报要九月份完成了之后，在十月份的时候开始有三季报出来，然后呢，二季报呢已经报完，所以中间实际上是一个空档期。这空档期的话，三季报的数据呢，应该来说不是很好，还是应该有点趋滑往下滑的。但是它没出来之前呢，它会有一个喘息期，所以的话，这个评分应该是一个中性，稍微偏一点好。所以这三个因素平衡起来说的话，市场可能会是一点这个无序的震荡的这种走势，就是说上下都可能有一些波动，但是呢。往下要跌多深呢？目前来说的话，有几个迹象看呢，可能不是说马上能够有这种看得到，因为第一量缩得很小，然后整个的市场还是有吸售情绪，同时在开盘收盘还有一些成交量的一个放大，也有一些这种无形之手其实在呵护着这个市场，让沪市始终保持在1000亿元人民币上的这个成交水平啊。像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应该来说它不会做一个就是说大幅度的这种暴跌下去，我觉得这种可能性相对要小一点。但是像这种横向震荡慢慢的这个走出一些反弹或者往下走一些下探，它这个有点难预测，说实在话，因为从基本面来看呢，它不支持大幅向下，但是也不支持大幅的反弹，可能这个反弹时机我觉得还要等到十月份跌一跌，然后十一月份也许有一个能持续一个月到一个半月的反弹，那种就比较好参与，可能是这样一种思路啊。 等到很多个人投资者累觉不爱的时候，也许机会就在眼前了哈。 是的。 刚才您谈到这个托底资金啊，我们也看到证金公司在二季度啊有大手笔的增持，特别是对一些银行保险券商也有部分，您怎么看？ 证金公司呢，它其实它不是做价值投资的一个机构是吧，它是维稳的，为了维护这个市场的一个正常运行，或者交投要有一定的活跃度的这么一个公司，所以它是带有一种政策使命在里面，就是说明了第一，这个无形之手还在呵护市场，这是第一。第二呢，刚才所说的成交量的活跃啊，让它交投保持一个活跃，不能让一些股票成交不了，像以前2015年出现过这种情况，这就是证金公司的主要的任务。我相信它这么做其实也代表着要用指数股，然后呢把市场稳定住啊，呵护市场是这个用意。但是这个市场呢，它自身有一定的规律在运行，我觉得现在可能要期待大幅的回涨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还是要等一等啊。但是时机呢肯定有，因为今年整个下半年肯定会有一次反弹，比如说一个月左右的这种反弹，或者一个半月，而且力度可能会比较大，个股表现非常活跃。我觉得这种时机就要等到一个大的契机，这个契机呢可能在十月份更有可能。当提前一点可能就十月，当提前一点就在十月份起端的啊。但是呢，真正的这些氛围很好，政策给的力度大，可能是在十月份能够见得到，有这种可能性啊。 可能还期待多重利好的一个共振啊，在某一个时间点。那您认为接下来我们应当重点关注哪些指标呢？ 这个指标方面呢，我觉得可能就是关注政策，因为刚才谈到了哈，资金面变化不大，然后呢业绩的话就是要等到九月的下旬开始出一些预告的时候要关注啊，这个是一个重点。九月份呢可能有一些短线的小机会啊，然后九月的下旬就要开始关注这些经济，就是上市公司的数据，同时还有我们经济的一些数据的一些预测还是要关注。同时最重要的是我觉得是政策，因为一旦政策有一个力度出来，因为现在很多方面它其实都需要有政策的去做一个对冲和一个保护，那这种政策一旦出来它的力度是大的， 嗯， 所以呢，这一块呢，业内也有些期待啊，但是可能时间上是要往后错一错，十月份出来的概率更大一些啊。 好，我们记得我们在一季度连线的时候，您也谈到了所谓三新的一个特点啊，就是您更看好一些代表新经济啊、新技术，还有什么来着，新发展动能的等等一些这个公司啊。那结合已经出台的这个半年报，您还持同样的观点吗？ 啊，这些公司实际上是现在最吸引机构投资者眼光的公司，因为觉得中国要走出目前的一些事情的一些困境，实际上就是要做革新，而且呢这一块呢是最有市场号召力的，所以我想呢这一块是一个重点，还是继续关注的啊。我们在跟电子研究员啊，跟这个工科出身的基金经理啊，我们探讨当中对这一块都非常尊重，也非常注意，包括医药的创新，但这些公司呢现在医药在调整当中没触底，我们还要等。那么高科技的公司呢其实表现很活跃，那可以呢在里面找一些优质的公司做一个跟踪，我相信在十月份啊应该会有表现，但是呢也得等它跌出这种超跌的价值来，这时候交易价值也有，它本身的价值投资价值以后双方加在一起就比较有利于这个进入。 嗯，其实我们发现就是一些利好呢正在逐渐的形成哈、啊、或者是逐渐的形成趋势。从9月1号开始呢，名胜指数呢又把这个中国 A 股的权重提高了 2.5 个百分点啊，扩大到了 5% 左右。那有机构认为呢会带来600亿左右的增量资金。您怎么来看这个对于后期的走势的影响？ 嗯，这个影响我认为不大。第一块呢被动这个加的呢它就加了。然后主动加的呢他们也会选择一定择时，被动加呢它是跟踪指数的，它买了之后就不动，实际上的话它带来的这种积极主导能引导市场的这种力量还是不会很明显，因为它不具备着一个就是引领市场的这么一个思路在里面啊，所以我觉得还不能指望这个。 嗯，钱也不多哈。 嗯， 好，那再来看晚上的一个消息，就是咱们国家将对境外机构免征3年的境内债券市场利息所得税，也就是说境外机构在境内买债券啊，这个利息所得税将会有3年的这个免征期，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利好？ 好的，我们在国内银行存钱也要交利息税是吧，债券取得那块债券收益它有这个交税的一个说法，对于机构来说啊，然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免它的目的就是说吸引外国的资金过来买中国的债券，因为我不收你利息税啊，这块呢是吸引你来，这个呢就叫资本项目下的引入外汇，这种外汇很可能主要是美元，那这种情况下是为了，因为我们在因为引入美元两种方式，一个资本项目就是你来投资是吧，包括前期打开外国人这个入股中国公司可以在 A 股开户也是个道理， 嗯， 但是这种资本项目下的，还有一个就叫经常项目，就是做贸易啊，你卖我买，这样经常项目过来，但经常项目下的美元会顺差，我们不太方便再扩大了，那么这一块的话就要琢磨，就是资本项目下的一个美元的进入，进入的目的是因为我们要稳定人民币，就要抛美元买人民币，那这样抛了之后你自然就要补一些美元进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为了吸引更多的美元进来，让我们更多的有力量去保护人民币的汇率，是这样一种用意在里面。 好， 这块呢可能量不会太大，但是代表了在积极的做这种稳定汇率的想法和做法。 嗯，这代表这是稳定汇率的一个决心和一些实际的动作啊。好，非常谢谢北京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少杰先生的分析和点评，谢谢您，我们下周再次连线。 好，谢谢你，我们下周再见，祝大家好运， 再见， 再见。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国务院决定再推新举措，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鼓励增加小微企业贷款，从今年9月1号起到2020年底，将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贷款利息收入免征增值税，单户授信额度上限由此前已经确定的500万元提高到1000万元，对境外机构投资者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期限暂定3年。今天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报 6.8360， 比上一交易日收跌142个基点。 从9月1号起，通过自主渠道处理非本人车辆的交通违法，必须先实名注册并绑定对应车辆，并且只能处理绑定之后产生的交通违法。例如，小王开着小李的车违停了，受到罚款100元的处罚，驾驶证记3分。以前，小王可以带上自己的身份证、驾驶证、银行卡、车辆行驶证在自助机上处理，但9月1号以后，小王就不能直接用自己的驾照处理小李车辆的电子眼违法了，需要先绑定之后才能处理。对于备案机动车的所有人未注册为公安部交管服务互联网平台用户的，驾驶人可以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使用短信验证备案的方式进行备案。但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一个人最多只能同时绑定三辆其他人的车辆，一辆车也最多只能同时绑定三个其他人的驾驶证。提醒大家，不同实名注册的途径和绑定的车数是不一样的。例如，通过交管12123手机 APP 只允许申请绑定本人名下车辆和一辆非本人名下的机动车，而如果通过交警处罚窗口办理，可以绑定非本人名下机动车1到3辆，同一机动车只允许最多被三个用户同时绑定。9月起，天津将在下调医保报销中14种国家谈判抗癌药品的医保支付标准和采购价格降幅在 3% 至 7.8% 之间，平均降幅在 4.86%。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公司的半年报。工商银行发布半年报，上半年净利润 1604.4 亿元，同比增长 4.87%。 中国石油披露半年报业绩，上半年净利润 270.88 亿元，同比增长 113.7%。伊利股份晚间披露半年报，公司上半年的净利润达到34.46亿元，同比增长 2.43%。 再来关注苹果的半年报，自从本月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以来，苹果公司一直在创造记录，该公司股价周三刚刚创下历史新高，这也是其本月第12次创新高。苹果公司的股价本月涨幅有望超过 15%， 成为自2012年2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苹果在当时的市值呢是5056.7亿美元，但现在苹果已经成为美国首家市值超过10000亿美元的上市公司，从12年到现在的区间涨幅达到 11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7.3 收听财富大搜索。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诚信是银行的立足之本， 服务是银行赢得客户的关键， 稳健是银行生存的基础， 创新是银行永续发展的动力， 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 北京银行业，北京人身边的银行。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18分，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来自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海淀支行个人客户经理杨辉敏一起来聊一聊，现在买国债还是买银行理财，哪个更划算？辉敏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不知道听众朋友当中谈到国债是不是您所关注的哈一种投资的产品，或者是说您身边是谁在买国债，您又是多大年纪的听众朋友啊？不管怎么说呢，我们得跟大伙儿说一说哈。首先来说一下 刚刚发行的两款啊国债，他们的这个收益情况啊，这是今年从8月10号到8月19号所发行的两期国债，那么一期呢是三年期的，一期呢是五年期的啊。这个三年期的票面年利率是 4%，五年期的呢是 4.27%。 哎，不知道跟各位目前刚刚买的这个银行理财的利息啊，或者说预期收益啊，是高了呢还是低了呢？那首先还是请慧敏跟让我说说吧，这个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国债啊，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其实国债呢，很多听众朋友非常熟悉，因为国债是一个年限非常长的一个投资品种了。简单说，国债就是国家发行的债券，它是由中央政府向公众筹集财政资金而发行的一种财政的政府的债券，承诺在一定的时期支付利息，并且到期偿还本金的一种投资方式。 以前老话说叫国库券啊， 对， 那现在呢，我们用更官方的、更学术、更权威的说法叫国债。 国债。 刚才你说好多朋友都知道，我想未必啊。现在00后、90后的朋友不一定知道，他们净看手机 APP 的那些货币理财产品了吧？ 对，其实国债的忠实粉丝其实是一些中老年客户。 嗯， 每次卖国债的时候，网点的门口都会排起特别长的队，但这些人里边呢，就是好多都是一些年龄稍大一些的客户，因为可能我觉得在他们的那个年代，国债是一种特别安全、信用等级又特别高的一种投资方式，所以被大家广泛的接受与认可。 其实国债啊，是比较早的一种出现的一种投资产品啊，因为原来呢，就是定期存款啊，国债呀、啊，还有比如说股票啦，没有更多的这种可以投资的，信托也不多，是不是？所以说呢，应该来说是大家接触到的门槛又比较低的，又可以比较轻易获得的这么一类投资产品啊。但是现在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呢，有点被大家遗忘。但是我们今天提出来呢，是要重新说一说它的价值。首先我们得说说风险，就大家买理财产品，你以为没有风险吗？现在理财经理都会跟客户提示风险，是吧？ 对。 啊，这个风险等级什么从1啊到5啊等等。 对对对。 这你们都得必须得说，是吧？ 对。其实理财产品现在的风险等级是像工商银行就是5个等级。 嗯。 在购买之前我们要录音录像，所有的这个产品的风险等级啊，或者是投资范围都要跟投资者要介绍清楚。 嗯。 包括他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是不是与这个产品相匹配。 嗯。 都要提前做一个提示。 嗯。 如果不匹配的话，那他是购买不了的。 嗯。那如果我们把国债的风险也列出来跟他们对比的话，您认为国债的风险是什么？ 其实国债呢是属于信用等级最高、安全性最好的一种债权债务关系，但是毕竟国债和理财因为它不属于一个体系，只能说国债的风险是非常非常低的。 对， 而且大家买国债也是认准了国家，所以国家发行的债券对老百姓来说肯定是一个非常好的投资方式。 我们不能说没有风险啊，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这个零风险的投资产品啊，但是呢它这个约等于零，因为这是一个国家信用的背书啊。 对。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认为您买的这个国债啊是哪个地方发行的呢？我们今天去买这个理财产品，大家可能认为啊，这是某个银行发行的，或者是银行代销啊，某个机构发行的。那这个国债是哪里发行的呢？是您去的工行，工行发的；您去的建行，建行发的；还是说中国人民银行发的？还是哪个部门发的呢？揭晓一下答案吧。 这个既不是工商银行发，也不是建设银行发， 那是招商银行发。 就是它是一种国家发的一种债券。 其实呢，我们如果登录财政部的网站的话，你会发现啊，这个国债的发行是由财政部来进行安排，来进行这个发行的。所以说呢，它背后呢确实是有这个中央政府啊作为这个信用背书的。 对。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老百姓能够买到的国债分为哪些类别。我们说的这个类别呢还是放在这个储蓄国债这一类啊，因为我们知道国债还是有很多种的，包括这个交易所也有这种可交易的一些 国债哈。那么刚才我们的这个新闻当中也谈到了其他的一些债券，那从老百姓能够购买的储蓄国债来说的话，目前有哪些类别？ 大家最熟悉的储蓄式国债其实就是分为凭证式和电子式两种。 嗯， 这两种债券形式在每年的不同的月份基本上都是交叉的出现的。 嗯， 比如说按照今年的这个发行计划，从三月到十一月每个月的十号都会有发行国债的计划。 嗯， 其实今年来说电子国债有五期，凭证式的有四期，他们的收益率基本上都是一样的，除非是国家这个阶段调整利率。但是呢，这两种国债的方式不同的最大的一点，就是一个是每年付息，一个是一次性连本带息，到期之后一起兑付。 哦，刚才你说的利率是一样的，但是给利息的时间点不太一样。 对，凭证式的国债其实是最传统的一种国债，也是很多老年客户比较能接受的，因为它这个国债是相当于一张凭证，就跟咱们去银行比如说存一笔定期，我有一张纸的单子，在这个上面我可以显示出来利率、金额、到期日、到期利息有多少，就比较一目了然。 嗯， 但是它这个产品呢，这种凭证式的国债就是五年我到期之后需要来银行办个手续，那我连本带息把这几年的连本带息一起拿回来。 嗯， 电子式的就有点跟凭证式的不太一样，电子式的我用卡可以去买，每年比如说今年的十号，那明年的这个时候我就能收到第一年的利息，这一笔利息就打回到我的活期账户上了。 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点，打回来的钱我可以 再投资， 比如说金额大可以再去投资，或者是我就直接去花了。 是， 嗯，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电子式的国债更好一点。 年轻人一般喜欢电子式的，但是电子式的国债现在也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所接受。 嗯， 最开始推出的时候可能会有的觉得看不见摸不 着，看不见不知道， 对 吧？对， 就跟传统的凭证式国债还是有一定的差别的。 对， 但是目前能接受的人也越来越多，而且也很多的投资者觉得其实这种每年返利息的方式对于自己来说收益率还是很不错的。 对，我们先说收益吧。嗯，因为它每年都返一次利息嘛。 嗯， 总的利息两者其实都是一样的，比如说你买十万块钱的凭证式的或者是十万块钱的电子式的啊，都是五年的话，最终的收益 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对， 但是呢电子式的呢，它是分五年分别的给你当年的利息，对不对？ 对， 那么这利息你又可以投资，还会产生更多的复利。 对， 比如说你在第二年又抢上了一笔电子式的国债的话，对不对？那每年你都可以拿这利息做所谓的像基金那样的红利再投资。 对，是这样的。 你长期往下去的话，你这收益就会更多。 没错。 嗯，是不是电子式的更就卖得好一点，还是说都很难买到？ 现在买凭证的国债，其实现在说实话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因为现在目前凭证式的国债它是每家网点会有固定的额度。 哦， 比如说我这一期的国债这个网点要发行200万或者300万，它是一个固定的额度。但是电子式的就是整个比如说工行系统内或者是某一家支行系统内，它有一个总的额度控制，在每家支行每个网点它是不设限的。 哦，可以理解呢，就是凭证式的啊，今天这运钞车运了多少钱来啊，你就从这个钱袋子里面取吧，啊，就跟我们那换外汇似的感觉，是吧？但是呢，电子式的呢，就是整个在这家银行的池子里面去抢啊，去购买。 对， 所以说它就不跟网点有直接的联系了。只要呢你去得早，可能在排队的人前面就能买到啊。 对， 这是参与整个这个家银行的客户的这样的一种排队和竞争。 对，是这样的。 嗯，好，我们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刚才呢慧敏特别谈到，就是从今年的三月到十一月都会发行这个储蓄国债哈，交替发行凭证式的和电子式的。那么我们看到目前的这个发行日期啊，都是从十号开始啊。 对，基本上每个月的国债都是十号再发。 嗯，那么在下半段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的呢，就是在购买国债上面啊，有哪些注意的事项，以及在购买国债还是购买银行理财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怎么来计算和比较。朋友们，稍后见。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听众朋友，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和来自工商银行的海淀支行个人客户经理杨慧敏一起聊一聊，选国债还是选银行理财。慧敏您好。 您好，主持人。 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国债和银行理财的这些特点啊。当然我们买投资产品啊，理财产品也不是说就买个半年的，我们基本上呢，如果回顾一下购买银行理财产品也好，或者是其他投资产品也好，我们发现我们长时间都在买，只不过呢是分阶段，有的呢是切割成3个月一买，或者说30天一买，有的是半年一买，有的是1年一买等等。但是发现我们长期都在买啊。那最近10年来，我们把这个跨度一下子放到10年前，储蓄国债的这种收益大概是呈一个什么样的变化情况？ 其实这10年，我们回过头来看这10年的国债利率，它是有一个周期性变化的。比如说就拿2011年、2012年左右来说，那会儿的国债利率其实是比较高的，5年期的能达到6.15%，就相当高了。对于现在来说，2011年，对，2011年、2012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理财呢？ 那个时候的理财跟国债差不多，可能略微的比国债的要高一点儿。但是呢，理财都是时间相对来说比较短的。就举个例子，比如说在2011年、2012年的时候，我们特别棒，买上了1期5年期的国债。那么这5年我都可以享受一个6.15%的收益率。随着利率的逐渐变化、逐渐下降，在未来的几年，理财的利率呈现一个往下走的趋势。那反过头来，我们说当时买一个5年期的国债就是非常合适的。 2011年的利息呢是6点多啊，如果买了5年，2016年到期，是不是？那在2015、2016年左右，银行理财的收益？ 那个时候的银行理财，如果按1年期左右的来说的话，应该是5左右。 所以就比它低了。 对，所以要比它低，而且银行理财呢，就需要。每一期到期了之后再继续买，或者是中间别有空档期。如果这样算下来的话，可能是2011年那个时候买5年期国债可能要更加合适一些。 2013、2014年左右国债的收益大概是多少？ 2013、2014年的收益比2011、2012年的时候略微有一些下降。比如说2013年的时候5年期的收益大概在5.41%，就是略微有一些下降，但是下降幅度不会很大。 哎，我在那时候买了一点， 哇， 我现在还能记得，我也是去排队的，我现在想起来。 嗯，那个时候买国债其实也是非常难买的，排队的人很多很多。 嗯，是，反正我是这些大爷大妈当中这个异类了，算是都比我大。那个阶段现在看来都很高啊，现在要买到5.4几的这种银行理财好像非常难。 对，如果同期来看的话，当时发的理财可能会比国债或者是相同或者是略高一些。 嗯， 但是随着利率的不断变化，银行的理财的利率是在不断变化的。 嗯， 比如说到了16年可能国债降到了4.1多点，4.1多，那理财的收益率它也是随着一个下降的过程，因为它这个跟国家的利率都是保持同步变化的。 嗯，我就感觉就是银行理财的这种平均收益啊，如果以一年期为例的话，然后去对标国债5年期的这个利率的话，银行理财的这个收益不会高出1%。 嗯，这个就是如果在国家降息大趋势是一个降息的过程，那可能买国债会相对来说更合适一些。但如果未来国家的利率走势是一个上升的渠道，那我买了一个5年的利率，比如说我16年买了，那就是4.1。如果未来的几年国家涨息了，那我这笔钱是不跟着涨的。 嗯， 但是理财呢，我这个时候买可能比国债稍微高一点。那未来的几年如果国家是在涨息的话，我理财逐年逐年的这样的利率也是在一个上升的趋势。 嗯，是， 所以各有利弊。 哎，所以就是看你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嗯，是吧？ 对。 我们知道这个降息也好，或者是加息也好，它基本上它是有周期的，不可能是这个月降下个月又升，是吧？或者是说今年上半年降下半年又升，货币汇率啊，包括这个利率啊，它变化不会这么大的波动啊。 对。 好，那刚才我们是以10年期的这个国债利率的变化为例哈，跟大家来做了一个对比啊。此外呢，我们还要从其他的方面来考虑。你买理财的话呢，基本上就是锁定了在这个周期内你的钱是取不出来的。 对，如果是固定期限的理财的话，中间是不能够提前支取的。 嗯， 但是国债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提前支取，但是利率方面会有一些影响。 嗯，这个可能就要和定期存款做一个对比了。定期存款的话，你也可以提前支取，但是就按活期算利息了。 对，其实最传统的定期存款，它是如果提前支取的话，都按照活期来计利息，即使我离到期日只差了1天。那我也是按照活期来计息。 不过好像现在有一些银行发行了一些比较灵活的这种大额存单或者是什么。 现在的存款类产品各家银行都有不同的品种。 嗯， 比如说一些随时可以支取的，但是如果不取呢又能享受到一个定期的收益。 对， 这种存款的方式也在不断的跟进，就是更加为了老百姓着想，更加灵活一些，收益率方面也会更合适一些。 嗯，是。 嗯， 根据我的了解，就是现在有一些银行的大额存单，它的这个利率啊， 对， 也不低了。 对，大额存单像正常，比如说上浮40%的话，目前3年期的大额存单是3.85%，20万起。 嗯， 其实跟3年期最近发行的这期国债利率只差了0.15%。 对。 对，但是大额存单呢，它会有一个起点限制，就是20万以上可以买。 对，这个就是差不太多了哈。 嗯。 但是呢，国债呢，它这个提前支取虽然是可以的，但是它这个利息也有一个计算的方法哈。 对，国债提前支取呢，它电子式的跟凭证式的支取方式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嗯。 电子式的国债可以支持部分提前支取，比如说我用多少取多少。那取的话，如果是持有不到6个月的时候，它是没有任何利息的。 简单来说，如果你买了这个电子式国债，你想提前取一部分出来，前6个月就是前半年， 对， 是不给你利息的。 对，是没有任何利息，而且呢，国债提前支取都会有一个1/1000的手续费。 嗯， 也就是说，如果不到半年的话呢，很有可能这笔钱我是亏着钱出来的。 嗯 嗯，但是如果比如说在持有满半年，或者不满2年，或者是2年、3年这样不同的阶段的话，我会扣除一个相应的天数，比如说持有满半年、不满2年，那我就要扣除一个180天的收益。 嗯。 再有一个千分之一的手续费，根据持有的时间不同，最后拿到的收益也不同。 对， 但是是可以提前取出来的。 我跟大家念一下，财政部网站是这么介绍的哈，就是持有两期国债，不管是三年还是五年，不满六个月提前兑付，不计利息的。 对， 满六个月不满两年的，按发行利息并扣除180天的利息；满两年不满三年的，按发行利率计息并且扣除90天的利息啊。 对， 那反正就是有这么一些扣除，大家知道就行了。自己算呢，你很难算啊，您可以让银行通过系统，通过电脑给您算。 对，银行的系统很先进的，如果提前取的话，它系统会自动的算出来一个最后我能拿到多少收益。 是的啊，就刚才不说我也买过嘛，后来我也提前支取了。所以呢也提前损失了一部分利息和收益啊。但是它这个就是比这个定期存款也好，或者是比刚才所说的银行理财也好啊，还是要有一些灵活性啊，这是它的一个优点。 对， 那还有呢，就是在这个购买当中，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也有一些技巧要跟大家分享，因为你如果要提前用钱的话，你是不是可以分几次买，就是你今天去了但是分三次买，把你的钱分三份，你要用多少呢就从里面取多少，有必要吗？ 对于凭证式的来说可以采取这种方式，但是目前因为额度比较紧张的话，我去了分三笔买，耽误的时间可能会更长一些。 那时候是跟那个抢火车票一样是吧？ 对， 先买到一张再说。 对，其实呢买国债最好就是先提前规划好我要买多少，或者是我要买几年期的。提前一天去银行把这些所有的手续全都办完了，第二天开始卖国债的时候我一下就买完了，这样会比较容易能买上。 就先把单子填好是吗？ 对，先把提前的这些前边的这些手续全都办好了。比如说有的客户是我这个钱现在还在理财里，或者是我这钱还可能是分分散散的，好多好几个存折上的。那我提前一天我去银行先把这些都整理在一个卡上，这样的话我第二天买是操作非常方便的。 好，这就是要和时间赛跑喽。 对， 好，我们再说回这个国债和银行理财产品的这个比较哈。那刚才我们是谈到了几个方面，一个呢是看整个国家这个利率它的走势是吧，如果是在升息阶段的话，那可能您随时买这个银行理财总体的收益可能更有保障一些，更灵活一些，因为银行理财它会不断的调整。那如果是在降息阶段的话呢，那您是提前锁定这个收益会更好一点，这样的话选择国债会稳健一点哈。此外呢，从灵活性的角度来说呢，那就是如果您时不常的要用钱的话，又想赢得一个比较不错的收益，但是什么时候用钱又不确定的话，那国债呢有它的这个优势，包括刚才所谈到的银行所推出的一些存款产品啊，这个可能也有一定的优势。此外从其他角度还可以再做一些比较吗？慧明， 其实从其他的角度，比如说我是买国债还是买基金或者是买理财，其实这个呢跟个人的这个投资风格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我是一个特别保守的投资者，那我会根据我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做好我整个资产的一个资产配置。那国债或者是定期存款或者是其他一些比较稳健的产品，就作为我整个这个金字塔的底部分这一部分的资产。比如说我投资我是属于比较稳健的，那我可能底下的这一部分的份额占比会更大一些，我根据时间的不同，长短的不同，还有这个金额的不同，可以分成不同的档次，不同的分类。 好的。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当中啊有没有人在买企业年金或者是买这个保险类的产品啊，为自己的养老金做准备啊。这两天呢也发行了一个养老目标的这个基金哈。那根据测算呢，就是目前的这种企业年金也好，或者是保险公司推出的养老保险产品也好，他们这种年化的收益哈，大概也是在4%到7%这样的一个区间，可能4%到6%之间啊更多一点。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其实您买 银行的买这个国债啊，也相当于您在买这个企业年金，也相当于您在买保险公司所推出来的那一些所谓的养老保险的产品，只不过很多人没有比较过这样的一个收益啊。所以我觉得不管你是买哪一类，还是要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或者是说您的这种风险承受能力哈、啊、与之相匹配的产品。而国债啊，国债我们所推崇的就是它的信用等级是极其之高的，它的这种风险呢是极其之低的啊，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均衡的来考虑。如果有一个人啊，从30岁就开始买国债，每年都去买，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养老的产品，以后呢就指着国债啊和这个利息当养老金，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啊。大家也可以做一些这方面的国债定投，只不过呢就是不是想买得上的，你想买就买得上啊， 你想买就能买得到的。 是是、其实现在呢也可以通过互联网来买，但是我曾经在网上也试过啊、通过网上银行根本抢不到，根本抢不到。 其实呢现在凭证式的国债只能在银行柜面买，但是电子式的国债可以有两个途径，一个就是排队去银行柜台买，早上8:30开始、电子国债的时间要稍微早一些，统一是8:30。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在网银上买，其实网银上现在操作还是比较方便的，而且现在互联网越来越被大家能够接受了，提前准备好，那我直接第二天早上直接在电脑边上我就操作了，就买了。 但是你知道吗，我在柜台买到过，在网上就没有买到过。是不是我们家网速不行啊？ 有这个可能。那下次发行电子国债的时候你可以再尝试一下， 再尝试一下啊、一般是10号啊。 对，一般是10号。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说啊，马上到9月份了， 对 不对？大家 可以，但是9月份出的是一期凭证 式的。凭证式的是吧？ 对。 还得去柜台啊。 对。 那如果说要买电子式的话，在柜台和在网上大家享有的是同一个池子里的额度吗？ 对，是同样的。 同样的。 对，同样的。 那只能怪我那电脑不行是吧？ 回家可以看看网行不行。 看看网行不行。好，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老年朋友他们还占优势吗？因为人家可是一个队接着一个队排过来的呀。但如果是通过手机或者是通过网上银行来买电子式的国债，那大家都在同一起跑线呀、排队可不在同一个起跑线，它有个先来后到的问题啊。 对，所以排队其实每个8:30开始的话，其实窗口还是开的比较多的，也基本上能满足那个客户的需求。主要是看总量控制有多少。 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个我琢磨出来的窍门啊，就是财政部它其实也是分配给不同的银行来承销这个国债的，因为银行呢也有它的这个实力嘛，有网点啊各方面啊，服务人员它有这个不同的这种支持的能力，所以有些银行呢它承销的就多，有些银行呢承销的就少。但根据我的观察呢，就是国有的几大银行承销都比较多一点。 对， 那这股份制商业银行呢少一点，那像某些城商行就更少，有些城商行可能还没有份儿，不是所有银行都能去卖这个国债啊。但是呢其实银行去承销这个国债，银行也是挣一点这个劳务费的哈，也是有这个代销费用的哈，也不是白卖的，国家也会给钱的哈。所以这个对于银行来说也是一个，反正也算是一笔收入是吧。不过呢这个钱都去买国债了，对于银行来说挣那点辛苦费，还是说钱去买银行自己发行的理财产品，银行有更高的收益啊，那就只有银行自己知道了啊。这个就不是我们老百姓关心的话题了哈、 这个其实还是要从客户的角度出发。如果客户就是比较适合去买国债的，那肯定会选择是国债。如果说能够承受一定的风险，能够愿意去接受新鲜的一些事物的话，其实理财产品包括其他的一些存款类的产品也都是不错的选择。主要是看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与投资风格。 对，关键是我们得把可投资的产品告诉大家啊，以及适不适合您啊，跟大家做一个分析和比较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现在买国债的朋友们都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在一开始的时候，慧敏说了，现在买国债的都是以中老年朋友居多哈。 对。 你见过最大多大年纪的朋友去买国债？ 基本上每次买国债的人里边有很多是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老奶奶去买、 嗯、 他们可能这些年一直就对国债情有独钟、 嗯、 而且呢又不太愿意去接受其他品种的产品，所以每次比如说每个月的工资我就存着，存几个月可能到下次发国债的时候我就去买国债去。 嗯， 买国债感觉就是他们这个年代特有的一个 生活方式。对，那实际上人家也没少挣， 对， 对不对？ 嗯， 就是顶多就耽误点工夫去那排队。 对，年轻人一般买国债呢，可能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就像刚才说的金字塔的底部的一个稳健性的投资。 嗯， 但是一般年轻人可能会更加偏向于一些比较灵活的，或者现在比较新兴的一些理财方式。 其实年轻人买国债买的少也是能够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年轻人其实对于财务的这种灵活性的要求是很高的。 对， 通俗一点说就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要用钱。 对， 不像老年人是吧，老年人他基本上他用钱都是规划好的，这个月是吧人情要1000，下个月呢这个儿子可能生日，再下个月孙子生日是吧， 嗯， 在年底了也给点压岁钱啊，然后呢我自己还买药是吧，我还要旅游，可能他都规划好了。不像年轻人啊，这个月好像超支了啊，下个月呢又去哪玩去了，所以呢他这个波动很大。 对，他投资呢基本上都是比较分散，或者是追求一些灵活性比较高的，我随时用钱随时可以取出来。 嗯， 所以现在一些年轻人也比较推崇这些宝宝类的产品啊，或者是货币基金类的这些产品。 对， 但是现在资管新规出台之后，当时可赎回的这个资金基本上都控制在10000块钱。 嗯， 剩下的要第二天才能到账了。 是是是，这也是提醒大家做好这个财务的规划。嗯，不过呢我还是建议年轻的朋友啊，有这么一种关注国债的习惯啊， 嗯， 把它养成一个定期投资的习惯，不管是为你今后准备这个教育基金呢，啊，准备买房的基金呢，或者是其他的啊，它这个其实从绝对收益来说并不低啊，绝对收益来说。嗯，好，那再来说就是这个刚才你谈到老年人大部分人去买国债是吧， 嗯， 他是老去买吗？就是这个月有这位阿姨，下个月还有他，再下个月还有他们，是一次性买一年的还是？ 其实每个就是会有特别重复的客户，基本上每次国债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啊。 原因是因为可能在几年前我就月月去买，以至于现在每个月都有到期的国债，我就继续在买，年复一年，日复一日，这样一直在买国债。 哎呀，那这不得了啊！这个复利很惊人的。 对，所以可能买国债已经成了他们的一种生活习惯，但是毕竟国债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是风险比较低， 嗯， 而且呢它又是有中央政府，所以它对于他们的心理来说就是比较放心比较踏实，我放进去反正这钱也是不用的，那我就买国债呗， 嗯， 就省得买理财每个月或者是每个 还要倒腾。 对，还要倒腾。 嗯，确实啊，我觉得其实从现阶段来说适合老年朋友投资的产品啊不是特别多，特别是适合那些就是比较保守的不愿意承受风险的老年朋友来说，确实这样的投资产品不是特别多，那国债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啊。 对， 嗯， 但是其实不论是哪种投资，我认为最科学的就是要做好资产规划， 要做好 就是我整个的资产，或者是我在某一家银行，或者是我全部的资产，我要找一个客户经理或者是比较懂的这些人去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规划，比如说我稳健类的占多少，或者是其他有风险的占多少，或者是比如说股票啊基金啊这些这样的比例有多少， 嗯， 应该有一个合理的规划。 嗯，您建议所有的钱老年朋友所有的钱都买国债吗？ 我觉得这个按照理财的角度讲的话可能不是说特别科学， 嗯， 但是呢有一部分客户他就喜欢国债， 嗯， 所以呢这个观念可能也不太容易转变， 嗯， 但是我个人还是推荐做好配置。 怎么配呢？就国债和其他的投资产品怎么才能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配置， 嗯，比如说国债如果我是比较稳健的话，那国债占到可能30%-40%左右， 嗯， 或者是一些比较稳健的比如说 保险啊，或者是定期存款啊，或者是黄金啊，这类型的都属于比较稳健的产品，可能占的份额会比较大一些。那另外呢，比如说像基金，或者是像一些股票类的产品，老年人可能接受不太容易接受，所以这类型的产品呢，可能因为它风险也比较高一些，所以它占的比例肯定会更小一些。 嗯，好，如果放到大类资产配置当中啊，我们每天都有这个股评的内容啊，现在应该说 A 股的这种指数在历史的低位， 嗯， 当然不是这个最低啊，从这个行业的角度来说呢，一些行业的这种市净率也没有达到历史的最低，但是总体来说呢， 嗯， 也是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区间徘徊。那从大类资产来说，这个时候呢，可能你配置一些权益类的投资啊， 嗯， 就是跟股票相关的啊，这个投资， 嗯， 它的这种长期收益那就可能要高于国债也好啊，或者是高于定期存款也好，所以你可以做一， 嗯， 做一部分的配置。 对，说到这个最近的这个股市，其实呢有一句话想送给听众朋友们，就是不在顶峰慕名而来，不在低谷转身离开， 嗯， 就是目前我认为最好的一个诠释。 嗯， 所以要保持一个谨慎的科学的一个思维去投资。 我想到另外一句通俗的话，叫做， 嗯， 当年你对我爱答不理，如今我让你高攀不起。好了，听众朋友，今天呢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这个国债和银行理财啊，到底我们应该买哪个？其实啊也没有一定的规则，就是说您必须买哪个啊，还是不同的人可能有不同的这种投资之道，有不同的这种承受风险的能力。那提醒大家呢，就是按照目前的规划呢，是从三月份到十一月份，每个月的十号那一天开始售卖国债啊。每个月所卖的国债呢，是凭证式和电子式交叉进行。下一期国债的发行时间，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在九月十号，啊。 对，应该是九月十号，提前一两天，各大银行都会发出一个公告。 嗯，对， 嗯。 那么根据八月份所发行的第七期和第八期国债的利率来看的话呢，三年期的票面年利率是4%，才发230亿。 对，其实额度并不大， 很少了。 嗯， 第八期呢，期限是5年，票面年利率是4.27%，也发230亿啊。 嗯， 买到就是赚到吗？啊，赚多赚少罢了哈， 嗯。 那么也要提醒大家，如果银行要是这个中国人民银行啊，要是调息的话，可能国债的这种票面年利率也会做相应的调整。 对，也会跟着会调整。 嗯，这个也请大家注意。当然，是不是马上紧跟着调啊？这中间呢有没有一些时间段啊？这个呢，大家可以及时的关注。好了，今天的财富大搜索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谢谢慧敏今天的光临，谢谢。 好，谢谢。 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天再见。 风雨过后不一定有美好的天空，不是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是你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